定义是怎么样的？ 小时候对于男子汉的定义就是不哭，然后那个踢球踢得好 啊。 后来当然随着年龄增长，我觉得男子汉还应该有担当 啊。我小时候对男子汉印象就是那个电视剧当中的没有胳膊甩来甩去依然非常英勇的杨过，包括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影视剧当中都有对于这个男士英雄的那种形象的塑造哈。 对， 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先听听看男子汉不哭。 好， 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哈。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儿用这种 K 歌的方式唱歌， 感受一下哈。 用这个麦克风是吧？ 用这个吧。 这首歌是我写给我的偶像马拉多纳的。 耳机有问题， 对，稍微有问题，一会儿可以换一个。 好，我们一会儿可以换一下耳机，不然的话戴起来可能听自己的耳机声音也是有点问题哈。 对， 那对于歌手而言，自己听到自己唱歌当然是非常非常别扭的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一个稍事换耳机的时间，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场呢再度的唱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不要走开哦，今天马宇阳会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 hey, hey, hey,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on your ass and ride it. So gone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some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OK, 就这么快，我们已经换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宇阳今天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歌曲《男子汉不哭》。 对， 非常燃的一首歌曲。你是一个球迷哈？ 对，这是我写给马拉多纳的。 当时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件吗？导致你想写出来这样一首歌曲，纪念一下还是什么的？ 没有，是我从小时候，后来到大学时期间吧，对这个马拉多纳的很多事迹进行了解。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男子汉气概的人。 你是一个资深的球迷？ 也不算资深吧，但是也算挺迷的。 就我们会守在凌晨几点钟看那个直播的那种。 有的重要比赛是这样，然后这个平时也会自己踢。 生活当中的马宇阳是一个特别阳光的人，因为踢球的人嘛都是那种特别燃特别热血的一个人。 对， 请问马宇阳也是这样的一个？ 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其实如果你关注马宇阳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歌曲还挺极端的。 对，有些歌是有点极端， 伤感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伤感。 对， 然后燃起来的时候像这首男子汉不哭，包括还有更加燃的一首歌曲。你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啊，比较分裂的人。 我觉得是。 你生活当中写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灵感的写还是？ 写歌还是那个遵循自己的这种感觉去写，有的时候可能不会去考虑别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把自己的这种感觉转换成大家能听懂的这种语言才是更高明的。 但听起来很，最后我们说出来很容易嘛，但做起来是不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我感觉 从自己的语言切换到大家能听懂的那种语言， 对，我感觉不容易。对， 你走了多少弯路？ 我走也不算弯路吧，那些路可能也是必经的。 走了多久之后发现会的？ 就是这两年吧。 这两年 才会。这一两年的时间，对。 那也大概写了很多首之后了。 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反馈是什么？就觉得这个歌好听。 对。 但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有的人可能是听不懂，也有些人听懂了，但是他可能觉得并不是说那么有深刻的印象，但是听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听，是这样。 对于音乐人而言的话，好像都会多多少少的受一些歌手的影响，或者说是哪些歌手指引你走入这个音乐这个门槛的？ 会，当然会。 宇阳是高中就开始写歌了。 对， 你当时是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我在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花乐队的歌。然后到了高中呢，可能更多的听的是国外的一些这个朋克和这个英式摇滚的一些歌，就是受摇滚乐影响比较大。 有些人会觉得马宇阳是民谣歌手，你觉得自己是民谣歌手吗？ 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让大家去评说吧，他们说什么我也不会去反驳的。 今天节目当中，宇阳除了会唱自己的歌曲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各位，今天宇阳会在节目当中现场 K 歌唱别人的歌曲。 对，今天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吧。 我们先预告一下，会唱到许巍的一首歌曲，还会唱到周杰伦的一首歌曲，歌名我们就先不说了。你想听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当当当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点击进入之后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曲男子汉 不哭， 第二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梦，时空梦。 好，这也是一首我比较早期的作品。 怎样？现在耳机没问题了哈？ 没问题， 我们可以好好的唱了。 OK， 男子时空梦，来。 啊，这是夜路茫茫。好，就唱这首也挺好。 顺序有误，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好，夜路茫茫。 开始低声歌唱，夜路茫茫，夜路太漫长，夜路茫茫， 梦，夜路太漫长，那么泪光也飞出眼眶，夜路茫茫，黑色在流淌，但也是还可能找到回程，夜路茫茫。 8:17，这个时候正好是夜路的时候，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听到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演唱，什么样的心情？ 对，这首歌还是偏悲伤的 啊。嗯，你那一段时间比较悲伤吗？ 没错。 当时是怎样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经历了和女朋友分手了。 哦，哪一任女朋友？ 就是现任的，后来又好了，后来又好了。 然后当时是分手当天晚上。 不是，就是分手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然后那时候呢，还是我比较需要他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在这个自己在做歌嘛，毕竟我是一个词曲弹烂、词曲弹唱边路混， 嗯， 气象全能老司机， 很厉害，但是也可想每天应该很忙碌，压力很大。 对，就是说比较累，然后需要他来照顾，然后他没理我。 哦，是多长的一段时间导致你突然间有一天晚上想到这个一个灵感？ 有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啊。 然后那天晚上怎么样？是自己开车在路上？ 没有，自己那个夜里头就是还，因为我平时都是睡觉很晚嘛， 嗯， 然后有点饿了，然后我出去吃个麻辣烫。 多晚？你一般睡觉都几点？ 2-3点钟，就是吃饭的时候是2-3点钟，睡觉有时候天都亮了。 凌晨的时候，也不是清晨的时候睡觉。 对，有的时候天亮才睡。 这是你正常的一个作息。 就是对我来说是正常的 哦， 而且有的时候我睡觉是每第二天比前一天还晚2个小时，这么往后倒啊。 这是凌晨2-3点的时候，当时在外面吃宵夜的时候。 对， 那不是应该挺快的，怎么吃宵夜感觉应该还挺好的呀？ 但是心里不爽， 突然间就看到夜路，一个人都没有。 对，当时是先把这个曲子写出来了，然后过了2天词就是填上了。 那这首歌曲出来以后有没有给分手的女朋友听？ 后来当然是给他听了。 他听完之后怎么觉得？ 他觉得太悲伤了。 那不然呢？分手之后写出来是很快乐的歌曲，他听以后会心更凉吧？ 对，他那可能就真分手了。 所以你的创作大部分是来源于生活。 对， 嗯， 应该其实这个尤其是这个音乐，就调曲这个旋律的部分，可能是更多是来自于生活直接的这种感受。 嗯， 然后词呢可能得经过一段酝酿。 我觉得宇阳的词儿其实写的挺有韵味的， 还可以吧。我觉得一直觉得我写词是相对弱一点的，像， 但是你的词儿，它其实我觉得结合的挺好的，有写实的部分，然后但是也有那种引发人思考的那种虚幻的那个部分， 对， 然后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结合的是挺好的， 对，我也觉得应该结合。 今天呢，刚才我们唱了这首歌曲，其实刚才我们要本来原本想唱的那首叫《时空梦》没有唱到，接下来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时空梦》，然后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注意收看一下视频，宇阳在唱歌的时候挺有意思的。视频的收看方式，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这一次可千万不能找错了。好的，下面这首歌曲《时空梦》没有错了。 谢谢。 做了一个时空梦， 时空梦当中的歌词写的真的很唯美哈，其中唱到说，我最喜欢这几句，我们都已无可奈何，我们身不由己，当时间穿梭于岁月，故事仍否继续，我的心被时光被时间的光击中。你当时就是一段灰暗期。 这首歌是那个我一个朋友写的词，当时其实他年龄也不大，也就十多岁，还不到二十岁，但是能写出这样词，现在看我觉得 很深刻哎， 对，还很好。 这个曲子是当时你也是十七岁的时候谱的是吧？ 对，曲子是我十七岁时候写的。 你当时原本想要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有点忧郁气质的一首歌曲。 当时写歌可还没想那么多，就是对，有一点忧郁可能是。当时 所以这首歌曲其实是词者作词的那个人赋予这首歌曲更多的 更多的意义，对，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的。 当时时空梦，当时少年的时候的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当时我们还是网友 啊。网友啊？ 啊，对， 不是同学呀。 对， 我以为是同学呢。 对，是网友，然后后来才就是见了面。然后他呢，他叫黄潇阳，然后他呢写了一本诗集，然后通过这个 QQ 传给了我。 那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见的，认识到彼此的呢？ 后来上大学以后，都上了一个这个，都在这个沈阳上学。 我说那会儿是你先把曲放到网上，他听到了你的曲。 对，是这样。 然后他觉得这曲挺有意思的，你又看到他的词儿。 对，然后他说我这也有写词，然后我说好啊，我说我正好写不出词。 哦。 然后他就把词给我了，然后我就从中就是挑选了一些我觉得特别好的词，然后谱上曲子。 这很妙的缘分。其实刘浩林跟唐映枫他们的故事也是这个样子。 对，他们 也是从网友。 对，也是从网友，很早才就认识。 所以你们那会儿是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合作。 对， 但是合作完以后谁也没有见过谁。 对， 一直到大学之后才第一次见面。 对对， 当时你们合作完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给他听了吗？ 听了。 原版就跟今天我们听这版本是一样的吗？ 原版就是这样，这个词现在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改动， 但可能编曲没有这么复杂。原来是不是只有一把吉他的那种？ 当时不是，当时其实我还编了有鼓有贝斯什么的。 哦，已经很丰富了。 对，已经很丰富。当时是有一直是有鼓，但后来到了后来呢，我在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把这首歌呢又翻回来，我觉得这首歌不错，应该加到我的专辑里，然后重新编曲了以后，然后把这个反而变得简单了。我觉得这首歌再简单一点可能听起来更能让人更能注意歌词。 是的， 对。 哎，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很奇妙，特别是两个人彼此没见过面的时候，仅仅是一个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对， 那种激荡和那种此起彼伏的心情，我觉得是非常酷的一件事儿。 对，很有意思。 后来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尴尬吗？ 不尴尬，都是男生， 一拍即合。 对， 然后两个聊音乐都是喜欢的一样的风格吗？ 对，不是，他可能。他其实后来他写的东西已经不像是歌词了，更像是诗，所以我觉得要是诗歌的话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然后而且有一次我记得我把他的词填到我的曲子里，然后 另外的一首词 然后填到曲子里以后，他还因为我为了这个跟歌配嘛会改动一些字，然后他还不高兴，然后我才觉得这个人还是很有性格的。 后来你们还有过合作吗？ 后来我们合作了很多歌，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好些歌还是比较稚嫩嘛，但是这首歌呢稚嫩中还带有那么有一丝魅力，所以我还是把这首歌加到现在的专辑里了。 这都是同时期的时候合作过很多歌曲。 对，同时期。后来 就再也没有过了是吗？ 对，他现在有他自己的工作，我还想新专辑还想跟他合作一首歌嘛，然后他说他也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是还是愿意给我写。 哎，这样的缘分希望可以延续下去。 对，我也希望，但是估计他是没有时间。 接下来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马宇阳分享自己的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会在节目当中现场唱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前面也说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他会 KTV 的形式，平时很少去 KTV 的他，今天会在我们节目当中以 KTV 的形式去唱许巍和周杰伦的歌，会是哪两首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另外呢，也提示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台唱翻唱， 要来喽！这是我们的现场，欢迎回来，这是挑战新歌声，马上这首翻唱送给各位， 周杰伦的《离开》，也是我第一次公开的唱周杰伦的歌， 太值得纪念了呀！这段我们会剪出来在网上播，反复的播。 好， 走着我的摩托车，在你缓缓的离开，靠不上的好些笑，可以不微笑就走，把手慢慢交给我，放下心中的困惑，雨点从两旁划过，隔开两种精神的我，经过老婆的家，篮筐变得好高，爬过的那棵树又何时变得渺小，哦，这样也好，开始没人注意到我，等雨变强之前，我们将会分化软弱， 好高啊， 趁时间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没有了证明，没有了空虚，基于两种立场，我会照着你，趁时间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这不是顽固，这不是逃避，没人挡着你走才快乐。 哎，所以那个时候你唱不觉得这首歌很高是吗？ 在高中时候可能嗓音比较细， 现在就唱不上去了吗？ 能唱上去，但是就是没想到早知道不点这首了。 来来，继续挑战咯。 坐着我的摩托车，在你缓缓的离开，靠不上的好学校，可以不微笑就走，把手慢慢交给我，放下心中的困惑，雨点从两旁划过，隔开两种精神的我，经过老婆的家，篮筐变得好高，爬过的那棵树又何时变得渺小，哦，这 样也好，开始没人注意到你我，等雨变强之前，我们将会分化软弱。趁时间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没有了证明，没有了空虚，基于两种立场，我会罩着你。趁时间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这不是顽固，这不是逃避，没人帮着你走太快乐。 哎，人家那么伤感的一首歌曲，你干嘛破功？ 没有，到最后有点出息了，但是在中间的时候还算比较投入的。 哎，我没有想到你唱周杰伦的歌曲还挺像的。 谢谢，可能当时听得多吧，唱的跟他有点像。 你是曾经喜欢过周杰伦吗？ 喜欢过，我在高中时候也经常听他的歌。 那个时候他的出很多专辑，然后每首歌你都会唱吗？ 嗯。在前两张专辑吧，还算比较就是熟悉的。嗯， 很多创作型的歌手会在听别人作品的时候会分析他的词啊，分析他的曲啊，包括编曲啊等等的。 对， 你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会，我会特别认真注意听他的这个作曲和编曲部分。 嗯， 就是非常有创造力。 但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也可以彼此的参考是吗？ 当然能，我认为是能的。 所以周杰伦曾经是你在初中或者高中时候的曾经喜欢过的歌手之一。 对， 现在还喜欢他的作品吗？ 喜欢，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一听起来呢，还会觉得感叹那个时代的周杰伦的那有些歌还是就是很有创造力的。 嗯， 虽然说他是主流歌手，虽然说他的那个有商业气息、商业气质，但是他的音乐才华，我觉得还是不容置疑的。 那对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是马宇阳第一次尝试在公开场合在节目当中演唱周杰伦作品。 对， 你平时也是一个很少在公开场合唱别人歌曲的人哈。 对，很少很少很少唱翻唱。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作品比较多，另外一方面也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是也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让你唱别人的。 有啊 啊， 有啊，但是会很少，更多的时候还是唱自己的原创。 你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你自己的原创作品。 对， 你平时也是一个很少去 KTV 的人哈。 很少吧，很少，有的时候朋友要去的话可能会也会去，然后有的时候朋友还会点我的歌在 KTV， 然后发那个微信告诉我。 有人觉得，有的歌手觉得说在 KTV 当中别人点自己的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尴尬， 有点 尬，特别是别人还要让你评价一下。 对，我就基本上就说唱得很棒。 你会觉得尴尬吗？别人在 KTV 当中他当着你面唱你的歌。 有的时候会。 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就让你跟你一起合唱完成你自己的作品？ 有啊。 那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提出这样要求和包括合唱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心情很高兴 啊， 毕竟他愿意跟我一块分享我这首歌。 但是你单独听他唱的话，你就会心里觉得怪怪的。 有点，但是还是觉得挺高兴的，毕竟有人喜欢我的歌嘛。 你去 KTV 当中是唱谁的歌？ 我很久没去 KTV 了。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去 KTV， 可能就是会去唱那种周杰伦的歌，还有许巍啊，还有这种。曾经还唱羽泉的歌什么的啊， 也是挺全面的 啊。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除了会唱他喜欢的别人的歌曲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唱宇阳自己的歌嘛。 啊，对。 前面我们听到三首歌曲，下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好像比较适合夜晚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呢，大家的心情啊都会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对， 开始去这个伤春悲秋。 我 也忘了。OK， 反正就会有点难过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说迷失这个话题的话，大家可能会开始怅然。 哦，那么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偏摇滚的。 嗯， 就是但是在这种燃的过程中还是有伤感的， 有一些思考在。 对， 来，这首迷失现场送给各位。 闪烁，覆盖住原本闪耀的星光。离开繁琐的生活，它时常会让我感到倦惑。想想从前是朋友们的话，我听了太多太多。我不要继续这无聊无可救药的生活，也许再没有人能比我过得快活。我要回到那个原来的我。闪耀飘摇，我自己快要迷失在这城市里。我看到周围的一切要把我吞噬在这阴霾里，我快要迷失在这城市里，蜷缩在我的梦里。我无能再也能慢慢下去 为什么到最后又笑了？ 我觉得太高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怕高音？ 是。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个四个字是伤春悲秋。 是吧？好久没有这么开嗓了。 确实，这首歌曲到最后的时候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对。 迷失，当时自己迷失了是吗？ 对，当时迷失了。 嗯。 当时是刚刚大学毕业。 啊。 嗯。 那是很容易迷失的一个阶段。 对。那时候我总觉得好像就是好像有点有点恐惧， 嗯， 有点恐惧要活着， 恐惧要活着， 对，因为可能会面临很多事儿， 完全不知道方向， 对，有点不知道方向，对， 嗯， 那种感觉。 然后那段期间是非常灰色的还是黑色的？ 我觉得是灰色的吧，还不至于黑色吧。 嗯，然后你是那种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创作出歌曲的人，还是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消化才能写出来歌的？ 得消化，但是消化的时候呢，分两种，一种是还在这个状态之中，消化的差不多了，还有一种是完全消化完了，完全消化完了以后再去创作，可能就写的不是像迷失这样的歌了，可能就像前方这样带有一点伤感和总结性的那种感觉。 哎，你的灰色的期间是有多长？那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可能是有点长，有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其实挺长的，因为毕竟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嘛，挺痛苦的。 对。 你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 后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吧。我可能也没有非得要刻意走出来，但忽然好像就感觉心情好多了。 有一天突然间，我今天陪爸爸在这全家去玩耍，一下就变好了哈。 对，差不多，对，应该我感觉是一个自然规律。 嗯。 然后就自己就心情就慢慢走出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 就是难受啊、嗯。不知道 当各位迷失的时候，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些方向。 对，希望是，但是我还是更希望像前方这样的歌带给大家方向。 来，各位，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前方找到你自己的方向。前方就一直往前看，你就到家了哟。 对。 句歌词，岁月教会我慢慢不再回望。 对， 哎呀，岁月挺有意思的事情。 对， 小的时候很盼望长大，觉得长大以后自己会变得无所不能。 对， 慢慢的长大以后发现，哎，自己还没有小的时候厉害。 对，长大以后到了20多岁就感觉，哎，就行了，不用长了， 哎， 就行了。 但是后来越往后走，哎呀，人生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情。 对，然后就感觉越来越快，时间。 对。我昨天在去一个朋友家做客，然后那朋友跟我说，他每天自己的女儿现在是4-5岁这样一个阶段， 对， 起床就是爸爸，很开心的叫爸爸过来，然后去抱抱他，他就很开心。起来以后呢，他就看小猪佩奇那个动画片，哇，他的一天简直是太单纯了。 对，而且就是他们的欲求可能也更少，相对大人。 对，所以很多人在自己年纪越大的时候，越开始去怀念自己小时候经历的种种的事情。 对， 包括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懂的事情，你越往后之后，你好像越明白当时都经历了什么。 对，没错。 嗯，你有一首歌曲就叫做《小娃》。 对。 嗯，当时是也是怀念过去的自己了吗？还是？ 《小娃》这首歌呢，还创作 还挺有意思。这个一般都要说一下创作故事嘛， 啊， 但是这个是真有故事。有些歌呢可能没有那么那什么，但是小娃这首歌呢是谭咏峰写的词， 嗯， 然后呢当时呢我这首歌呢其实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词的，然后后来呢谭咏峰听到这首歌觉得哎这个歌不错呀，他就想要把这首歌霸占， 哦， 要写词。我说 那可 以，我当时也觉得我怕就是他写词跟我的歌不配嘛， 啊，艾特唐咏峰 啊，对，不是，我是说这个不符合，不是说配不上的意思，啊， 就那个气质可能不太吻合， 啊，对，嗯，然后他写完了，写的这首小娃，大概意思就是在回忆这个童年，回忆这个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经历的一些变化，然后，我看了以后，当时还觉得还是比较配的，而且主要是他写词写的这个，无论是文学性美感，可能比我那首词呢还要好一点，然后我就欣然接受了。 而且他的词儿基本上画面感很强， 对， 你听到一些歌词的时候，瞬间就能带回到你自己儿时的很多的回忆。 没错，而且这首词的用词呢，他也是为我，也不能说量身打造，也是说做了考虑了，是比较朴实的那种语言。 希望这首小娃可以带给你一些过去美好的回忆，让今天的晚上的自己可以变得单纯一些。来，小娃。 雀鸟声声，外婆唤娃归家，将糖果泥巴那件脏衣服换下，寒流涔涔，花雨满桥头有一个家，掉了大牙，顿看蚂蚁咬架，弹弓枪打破的是林屋石甲，小娃只盼放学赶得及冬花，说不像话就不像话，爬上半截树芽，儿童落下，娃就长大，娃也快长大，要准备离家，日历挂上又摘下，课本叠成几分文家，有些规划不再好奇，却依然冒失，算成长吗？沙堆垒出拆迁的伤沙，弹珠弹入那片碎瓦，树下长香在机械的轰鸣声中，我听不见它，大城市真的很大，这就一口乡音换几门外语再学一样，时光涂鸦成潦草的花，大的梦做作业就罢，已经生活那琐碎变化才惊觉不再是笑话， 见他家小娃刚掉了大牙。 其实关于儿时的歌曲挺多的， 对， 这首歌曲的编曲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这首歌呢之前呢是收录在一张合集里，是这个别人编的曲。 嗯， 然后后来呢我觉得不过瘾，我自己又亲自这个这是我亲自己编曲的版本啊。 他这首歌曲的编曲我觉得不光是那种，因为一听到儿时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很伤感。 对， 然后全唱是那种全首歌是那种感伤春悲秋那样的一个气氛在。 嗯， 你这首歌曲呢它不停的转场，仿佛就是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 对， 然后那些转场的那个高潮的部分的那个音乐起来的时候，你会让人有一种昂扬的感觉。 对，我觉得会有一种感慨的感觉吧，可能就是可能会如果经历的比较多的人可能会更有感觉。 对的， 所以他可能会感觉经历了这么多，就听这么长一段，当时我跟这个唐永峰在这一段还有一些争论，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不应该那么长。但是我呢我就后来就是坚持了自己，我就任性了一把。 我觉得这么长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每一个人不同的自己的一幅幅的画面出现。 对，但是他那个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只是说我可能后来更任性了一点。 嗯， 把这个后来这个桥段做的那么长。 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马宇阳，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如果你完整的看完这期节目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音乐人。 对， 很相信自己。 对，这个在音乐方面还是比较自信的。 嗯，今年的马宇阳也是格外的有创作力啊。据说今年会发专辑，是不是？ 会发专辑，会发有正式的专辑。 嗯， 而且在专辑之外还有别的单曲。我就怕我发歌的速度太快。 就怕自己发歌速度太快。 对， 也是很狂。哎，就怕大家还没有消化完，然后另外一首新歌又出现了。 对，所以说我总觉得这些歌可能今年一年肯定是发不完的。 那最近的一首新歌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上线？ 两周以后。 两周之后就会上了。 对，两周之后。 嗯， 是一首这个可以先透露一下是古风的歌曲。 哇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博，可以随时的跟进一下相关的信息。微博名就叫马宇阳嘛。 对，就叫马宇阳，下雨的雨，太阳的阳。 嗯， 我是慈禧坛上边路魂，气象全能老司机。 又来了又来了啊。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原本还有一首这个翻唱许巍的歌曲，但是时间关系没办法唱了。 对，好像咱们挺聊得来的。 我们留个悬念好不好？ 好， 下一次还来。 好， 据说下一次呢除了宇阳自己还会另外带一位女生来。 对，带一位美女。 哎，这位美女跟她关系不菲啊。 对， 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啊，而且两个人可能会合作歌曲。 对， 然后还是情歌。 对， 啊，那是什么关系？不用多说了哈。 没错， 所以那应该也是在不久的将来了。 会在几个月以后吧。 几个月，很快。 对。 好，感谢。如果各位今天在路上只能有时间收听的话，回去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回看方式呢，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再度的感谢宇阳今天的做客，谢谢。 谢谢泽华老师。 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